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嗱，湛國陽咧就可能令你哋失望，可能日日都失望啊！咁啊，但係湛國陽嘅嘉賓咧係唔會令你失望嘅，所以今晚揾嚟長毛， 嚴重，而且你好謙虛。 事實上啊，係你係重要嘅嘉賓。嗱，呢位 DQ 議員係嘛？呢個 DQ 議員 係我上次上嚟嗰陣時係水深火熱，因為咧我就出嚟撐啊，即係話要競選，咁就好多人問我係咪要林鄭上台嗰陣時，果然係林鄭上咗台，不過同我冇關嘅，因為咧共產黨已經攞咗600票以上，你點樣做佢都係林鄭上台嘅。 係 好啦，而家林鄭咧上咗台之後咧，果然係壞事做盡。咁我已經一早講噶啦，無論邊個上台我都反對，咁林鄭上台我一定反對啦。 嗯，嗱好啦，嗱長毛咧就俾人 DQ 咗啦，大家都知噶啦，佢仲係 VIP 嚟嘅，證明咧呢個其實咧呢個文明社會咧，佢哋有啲做生意嘅規矩都係幾文明。喂，據一啲航空公司嘅朋友話俾我聽，你如果而家去搭某啲航空公司嘅飛機入咗閘咧，都受到 VIP 待遇。你仍然係今晚係 VIP， 你用唔用？ 應該就冇咁嘅事，不過唔緊要啦。嗱。 只要做過立法會議員的都是 VIP， 某些航空公司會這樣對待你，你用不用呢？就 其實某個程度說，我可以用回香港政府給我的通道，因為所有的做過立法會議員都是用的，不過我自己出發的時候我都不用那個機場那個政府和立法會議員用的通道的，因為我覺得很悶在外面走偶過的，真是浪費時間，我又沒什麼行李。 今晚上一次找長毛應該是兩年零三個月之前，現在是六月嘛，幫選舉特首是2017年的三月，已經兩年零三個月了。即今晚上來當然是有關的，找張有些特別的東西找你上來，找張 graphic 看看，現在是六月、okay? 2019年六月、六月危機了，什麼危機呢？就是在香港就冧緊啊！因為懸崖就冧緊啦，已經斜曬噶啦。但係呢個香港冧咧，嗱，你睇就係啲中環嗰邊喎，中環呢啲，即係阿長毛咧最唔中意嗰啲咁嘅資本家、地產商啊，即係呢啲人咧，佢冧啫喎。事實上呢個送中條例講咧，好多人都相信第一批要打擊嘅就係有錢嘅人，包括大陸富豪或者係呢個港商。照計長毛咧，你依類左交嘅人士咧，暗地裏應該係 happy 嘅。共產黨而家同你出手打垮佢哋啦。 咁啊，但係咪共產黨仲差過佢哋嗰層啊？即係你唔好以為共產黨真係共產黨，佢已經係裙帶國家資本主義，即係比香港嘅資本主義更差啦。其實老實講啊，點解香港今日搞成咁咧？就係喺2008年之後咧，即係呢一個。量化寬鬆啊嘛，因為金融海嘯，咁大陸落嚟呢度就予取予攜，係咪啊？即係咁，你個問題就係到到今日，共產黨覺得與逆而風，就連香港啲大媽撒嘅意見都唔聽啦。佢試過一次嘅，就係2003年， 依個 三次，2003年。 23条呢？ 23条。咁當日啲大媽撒咧就敢怒不敢言，但係當時有50萬上咗街之後咧，咁大媽撒嘅代表田北俊咧就去北京得到高人指示，就話：哦，你不如同我劏咗董建華啦咁樣。董建華嘅落台就由嗰陣時開始啦。 哦，原來得到高人指示嘅。 佢自己講啊，佢自己講啊，佢上咗北京翻落嚟先至話：哦。我唔好意思喎，董生，我自由黨嗰11票唔俾你唔到喎，我而家辭職啦。嗱，突然間因為 行政會議的成員一定要支持政府，我現在正式辭職，跟住自由黨十一票不給你，咁啊一數唔夠，咁啊瓜柴啦。嗱，今日林鄭會唔會有同等的待遇咧？就睇大家啦。6月9號，即係唔好話冇可能。你有冇睇過個廣告 ？Nothing is impossible。呢個係一個廣告嚟嘅，係 Adidas 嘅廣告。當然我哋唔會同佢賣廣告啦。另外有一個叫 Mission Impossible， 即係 職業特工隊。 係啦，點解唔得啫？各位，六月九號你嗌多三個人出嚟，我話俾林鄭都要揾個理由啊！到底係個女唔係個仔心臟病發啊？有個老公話你唔陪我離婚啦，是但要揀個理由。我覺得即係香港人唔好太過悲觀啦。啊，即係我唔信。這個共產黨有一百萬人出來他都繼續通過這個我稍後慢慢說，我即是我的分析和觀察我慢慢說，但是我就覺得其實林鄭娥和李家超以至鄭若驊已經令共產黨丟盡面子，因為為什麼呢？如果他不做這個送中惡法呢，是沒有人去再說大陸有沒有法治，因為我們知道沒有，亦都費事你，即係暫時 知嘅嘢係啦。 嗱，譬如講李旺陽咁樣，我哋講 係 咁話佢被自殺，或者劉曉波被失救，我哋都算啦。即係你喺大陸咁做，我都知嘅。但係如果你話你要將嗰、那個疑犯修條例修訂咗之後，令到大陸可以攞香港人上去審啦，咁啊真係一石頭水掀起千波浪。因為你而家就係喺立法會就咁嘅，嗰啲民主派議員，甚至有啲建制派嘅所謂比較獨立啲都問你，咁你點保證大陸有法治先？佢講唔到喎。佢有傳媒監察嘅，有傳媒監察，所以咧就會係大家睇到嘅。哇！李家超你係咪傻噶？我問你啊，李家超，習近平捉他自己的太子黨去審薄熙來，初頭是 網上直播，跟住薄熙來講啲嘢唔啱聽，網上直播都冇埋。嗱，講我講明先嚇，網上直播唔係睇到薄熙來講咩，係用文字咋，即係佢話嗰陣時覺得，咦，薄熙來服即係已經服即係傾掂咗咯，認罪咯。點薄熙來講話喂唔係，唔好意思，嗰啲嘢係我老婆做喎，唔係我做喎，咁已經冇曬啦。那個所謂用這個微信直播有什麼透明度啊？偉哥，說回周永康，周永康的老婆都判死講，你不要跟我講法治啦。周永康是誰啊？周永康是共產黨的政治局常委啊，哥。 特務頭子， 係啦，喂， 管政法的是特務頭子。 政法委書記。 國安公安他管。 仲有一個問題就是說，既然間周永康在政法委做了咁多壞事，周永康下通緝令的人計唔計先？ 計埋咯， 梗係計啦，你未銷案噶嘛，一定計啦。嗱，你一方面就捉咗周永康，就判佢終身監禁。咁周永康立嘅冤案，譬如講佢通緝某軍，咁計唔計先？七年以上嘅罪行多餘啦，喺大陸嗨親都過七年噶啦。是不是啊，偉哥，即我想其實個問題就是說，林鄭答不到，李家超答不到，鄭若驊答不到，鄭若驊就法律渣或者扮渣，因為她不敢說，李家超就無視事實，林鄭就不知道中共的壞事，不知道水有多深，你天天被人在這裡侮辱，現在我真的很笑的。其實老實說，六四三十周年話十八萬人，我覺得不止十八萬人。我喺度現場即係睇住啲人入，喂，係你林鄭搞到啲人出嚟，係咪？共產黨幾經經營，先至用所謂本土獨立港獨嘅藉口搞到六，即係啲人話唔好去六四。咦？你而家又翻翻入，我覺得老實講，林鄭，你到底係咪 CIA 叫你去做嘅？即係冇咁重喎。老實講，呢個特朗普同習近平就六月底有機會見， 6月28號 有機會見。咁我問你啦， 林鄭憑乜嘢講就係話要喺6月28號之前嘅6月27啊嘛？啱啱就喺之前要通過，到底係咪習老細叫你話喂，我一個強硬，6月7號之前通過？事緩則圓，老實講，你習近平同阿特朗普傾，已經頭都痕埋，你仲要整多單咁嘅嘢？其實老實講，我想問林鄭喎，除咗你同埋你嗰班喺立法會嘅保皇黨驚住喺區議會擠濕之外，有乜嘢嘅緊迫性就係話一定要喺今次立法會休會之前通過，或者係七一之前通過？老實講，即係林鄭咯。自己搞咗個大頭佛出嚟，夾硬做嘅啫，好簡單，死馬當活馬騎。所以香港人你唔使驚，你出嚟就得噶啦。六月九號出嚟仲有噶，六月九號仲有幾個禮拜噶。我覺得佢頂唔住噶，係咪？因為嗱，阿湛，其實有三個人支持佢啊嘛，即係公開支持，一個叫黃志文。 是啦，中聯辦主任。 我慢慢分析啦。咁黃志文咩人呢？中聯辦嘅官好細嘅啫，其實。 喺大陸眼中係好細。 好細嘅。副部級咁上下。喂，好啦，係只不過因為張曉明落嚟將佢擴權。或者彭清華，即係張曉明上一級，因為佢中委。咁啊，當時港澳辦嘅負責人黃光亞咧就係、是。候補中委，咁呢個彭清華點會放阿黃光亞在內先？後面仲有個廖輝喺度，老神在在。咁所以中聯辦就擴權，咁佢當然係同2004年阿曾慶紅執咗個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嚟做之後，佢太子黨嘅大佬嚟噶嘛。咁當然佢嘅嘢就直落啦，係嘛？加埋廖輝兩個都係太子黨。嗱，好簡單，黃志文佢號召咩人呢？黃志文就號召港澳嘅人大政協，係咪先？係啦嘛。 係。 咁我想問， 我聽緊嘅，不過睇緊我哋啲留言啫。 喂，我繼續講。有兩個政協人，兩個政協副主席走咗去邊咧？阿六八九同埋阿董建華走咗去邊？係 啦。 喂， 副主席啊，國家領導人。 副主席。黃志文啊，見到俾個禮啦，哥，佢係國家領導人，點解黃志明係乜嘢啊？黃志文最多咪又係黨員，又係公務員啊，哥。咁你話董建華同埋梁振英點解唔撐個台咧？嗱，呢個真係一個好大嘅異象嚟喎。梁振英咧就去數蘋果有幾多個廣告，都唔會幫手喎。 是啊， 董建華又唔會幫手啊！ 大家稍為心水清都睇到，最近呢兩件咧係失蹤。 係政協副主席，當呢個黃志文去召集港澳地區嘅人大，香港地區嘅人大同政協幫手嘅時候，兩個國家領導人去遊浮啊？定病危啊？好清楚啦，係咪啊？執翻個譚耀宗。只不過係人大常委其中一個，即係以前犯罪嚟話做嗰份工，爭好遠啊！個講乜嘢度？嗰個陳永琪係全國政協常委，以前自己都嗨埋嘢，自己公司俾人罰2000萬，講咩啫，大哥？ 個夥計都唔掂嚇， 有啲話佢仔啊定侄添啦，佢又冇啦，哥，咁梗係話冇啦，哥。你話陳永琪個心諗乜嘢？ 不過口，佢哋嗰班人嘅口一定話支持噶。譬如香港， 唔係陳永琪第時一以前一即刻撲出嚟噶， 係 政協常委嚟噶嘛。 嗱，而家有叫 唐英年 蔡冠森 就 中總會長啊，5月22日去北京，咁咧就呢個汪洋接見佢政協主席，咁啊， 我先講翻 出嚟講啦，話會支持修例嘅。 嗱，黃志文係有個責任嘅， 係。 因為中聯辦是在港澳辦底下，即是張曉明底下。張曉明吹雞，那你黃志文一定是要出來吹雞的。黃志文是什麼呢？就是這個中共中央港澳地，即是港澳地位來的。是不是？即是他是，他一叫呢，除了叫這班這樣的木嘴啊，這班茄喱啡，即是被共產黨委任了去做港澳人大，港澳和政協。港澳 講香港政協和人大的人之外，其實另一個意義的就是香港的共產黨員歸隊，是今生來的，即是說我叫黃之文， 我是市委， 是的，我是市委書記，是的，特區市委書記，這些這吹雞是合理的，因為張曉明的系統吹雞嘛，明白嗎？張曉明的系統吹雞，就有講啊，其實講嚟講去亦都係講個套話，就係話哦，我既然間即係香港特區政府喺呢個基本法底下有權做咁嘅嘢，佢做緊，我哋會支持佢嘅。咁大家港澳這個香港人大同埋政協嘅代表要支持佢，咁正常嘅喎，因為嗰班友係唔係香港人嚟噶嘛？係假香港人嚟噶嘛？已經俾第二個司法管轄區委任咗做政治代表噶啦嘛，又唔係我哋選佢，咁啱嘅喎。我老實講，我間餐廳有老鼠，仲唔係叫啲夥計翻嚟清老鼠啊？清曱甴啱喎，直啱。即係佢個意義就係話：第一，你班家臣要歸隊；第二，共產黨員要歸隊，因為家臣裏邊有共產黨員啊嘛。即係一講完呢個對住香港人大政協之後，講完之後咧，其實所有香港共產黨人都知道呢個黃志文係我哋嘅市委書記，我要服從佢。嗱，呢個第一個意義。 係。 好啦，咁第二個意義就係韓正。韓正係兩個講，即係完全係兩回事啦。韓正咧係咩咧？就係中共中央港澳 協調小組 嘅組長。 係。 嗱，呢個咧就官大過黃志文19倍嘅，直接向習近平負責嘅。 嗯。 係嘛？咁好啦。韓正咧就講得好技巧咧，佢係個政協嘅 副總理啦嚇， 副總理，國務院副總理， 中共政治局常委啊嘛， 政治局常委即係個三頂帽啦， 係 中共即係中共政治局常委裏邊嘅分工咧，佢就係管港澳嘅， 啊即係習近平以前坐過嘅位， 係啦，儲軍委嚟嘅，不過佢肯定唔係儲軍啦，大家都知，即係話呢個位咧就係唔知習近平點解同佢交叉掉咗，因為點解咧？以前係張德江就係人大委員長去兼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的組長，現在就錯漏了，就韓正就用政協，習近平隻馬叫律戰書呢，就不得閒做這件事了，你知不知道 為什麼不得閒？ 因為如果港澳工作失敗，律戰書都要落馬的嘛，他要給韓正做啊， 即是不是直接的是， 是啦， 衰了不緊要， 是啦，那你韓正當然戰戰兢兢啦，阿習講一，佢唔會講二，所以佢個成個嘅措辭係非常之溫和。佢又話：哦，特區政府咧，依法做呢啲嘢，我哋係支持佢嘅。佢正在進行嘅工作係講明啊。 嗯， 你知唔知點解咁講？ 點解咁講咧？我想 即係話佢事先唔知咯，哥。 係咪啊？嗱， 係啊，嗱 嗱，你講埋我就駁啊，我駁你。好嘅，你講埋先。 好簡單，事先。即係話正在進行工作，即係話你事先冇問過我。 嗯， 好清楚嘅，你事先冇問過我嘅。 你講完先啦嚇。 咁好啦，咁跟住仲叫佢，仲有一句最後尾就係話，我哋希望咧，特區政府咧係會釋除香港同埋其他人嘅疑慮。 係。 呢個就係一個任務嚟㗎啦，釋除唔到即係唔得㗎啦，哥。 係。 呢個條件嚟㗎嘛，一個前提嚟㗎嘛。 但係係講得溫和，要釋除疑慮。用咁樣講法，即係話佢承認你係有疑慮，起碼 冇錯啦。嗱，佢有 好少， 佢有兩點啊。你正在進行工作。咁老實講，如果係調翻轉咁講，佢哋喺度執行這個中央政府俾佢任務又唔同嘅喎。嗱，當然佢唔可以咁講啦。如果咁講就好肉酸啦。但係個問題。咁樣講咗之後，即係話韓正話：喂哥，你做緊我先知喎。嗱，呢個就係問題。跟住佢仲叫你解釋嘅意思係話：喂哥，你冇問過我。咁如果咩咗鑊，咁點先？因為韓正唔係啊習近平嘅的係，所以習近平冇佢講嘅嘢，佢一定唔講。佢個講就係話中央係認為特區政府根據基本法係有權咁做，所以我哋支持佢。佢進行緊，我支持佢，同埋有條尾巴就係話唔該你釋除疑慮。 但最緊要係釋除疑慮呢句啫。 其實佢意思就係話， 我會駁你啊，你講埋先。 咁跟住第三個咧就係汪洋啦，汪洋就當係邊位啦？ 汪洋廣東人好憎佢啦。 啊，汪洋咧就係政協主席。 嗱，而家政協主席啊，佢係官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啦， 係 係咪？以前係副總理噶啦，喺廣東省做個省委書記啦，係接張德江啦。咁啊，騰龍換鳥搞到廣東省，老實講句唔好聽，撲街嘅，即係將廣東省嘅利益掉去一旁嘅。廣東人非常之憎佢，唔俾廣東人講廣東話又係佢。嗱，呢個汪洋今日苟延殘喘，嗱，我點解個汪洋我都唔明嘅，因為點解咧？通常做完副總你就走嘅。 留翻佢，係留翻佢。 留翻佢啊！其實張德江都係，佢兩個都是奇蹟嚟嘅，兩個都係喺廣東省做個省委書記。兩個都是做完副總理之後咧，冇走到，因為做完副總理就應該順利升遷，一係做總理，一係做國務委員嘅。即係一係做總理，一係做國務委員。嗱，呢兩位都係老臣在在，但係汪洋就唔同嘅。因為汪洋同阿梁振英好老友啊嘛，大家都知道梁振英點解僭建俾人知道咧，就是因為梁振英。做後任特首嗰時候，即係七一之前，即係佢做特首之前幾日咧，開心嗰頭，就請阿汪洋去個家宴，就叫明報同埋大公報唔知邊張去影。咁明報嘅記者影咗之後，覺得咦，似乎有僭建喎，咁死噶嘛。咁所以佢個關係非常之深啊，即係話梁振英喺佢嘅支持底下，最少有啦。特登大寶。去做了特首，梁振英開心到不得了，然後去設家宴，但設家宴應該是秘密的嘛。 是 為什麼叫明報去呢？ 因為明報 support 梁振英嘛。 不是，就是說我梁振英後面的婆婆最少都是汪洋，或者汪洋後面那個，明白嗎？ 哦，蘇阿富，是的。 是的，好了，感恩，就是說你動我，你就動汪洋，或者後面我婆婆很厲害。好，咁好啦，講啦，就係話，咁汪洋講咩咧？就特別啲過汪洋。佢係益苦思甜嘅喎，佢變咗中總嗰條友，佢就借住讚中總，你哋喺呢個支持政改、反對佔中、反對港獨上面做得好好，今次繼續做嗱，加咗料嘅。加咗料嘅係成條線噶，即係汪洋將一啲好多韓正同埋阿。黃志文冇講嘢，加咗落去啊！即係將呢一樣嘢聯繫到反對港獨、反對佔中、支持政改啊！呢個完全係張德江嘅線啊！因為張德江當日就係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嘅組長兼政治局常委，係咪？兼人大委員長，即係話。我汪洋同埋張德江做得啱嘅，所以呢條路線一路繼續落去， 兩個態度。 OK， 嗱， 所以我話俾你聽，林鄭一定係汪洋、張德江、廖輝呢班人撐嘅。張曉明當然喺中間嚟啦，即係話呢條線就係話，喂我亂不識亂講，不識亂中。達到我政治目的，為習近平添煩添亂，好明顯啦。 好嗱，你講完啦嚇，你飲啖茶先，飲啖水先，跟住我講咯喎。咁咧，呢個汪洋咧係政協主席啊嘛，佢見香港呢個中總啊嘛，一個蔡冠森啊，成爪二沙。 唔係調轉啫，佢 汪洋見中總，咁咧就阿韓正咧就見福建社團聯會嘅。 汪洋就做政協主席。 係啦，汪洋係政協主席啊嘛。咁咧，阿汪洋就講多句嘅。 對唔住，我先話講錯咗，我講錯咗韓正嘅政協主席，其實唔係嘅，佢唔係政協主席。 佢唔係政協主席，係副總理啫，兼呢個港澳協調小組嘅組長啫。咁另外咧，阿汪洋就講句好特別嘅，因為汪洋係喺韓正之後見呢個香港代表團。 最後尾嗰個。 最後尾嗰個嘛，佢話咧，早前咧，呢個韓正已經提過啦，關於呢個香港修例，我哋中央係全面支持，我唔想再重複。有加句，我不想再重複。跟住咧，佢就講你頭先講 新嘅嘢， 反佔中啊，反港獨啊嗰啲嘢， 支持政改 啊，支持政改啊啲咁嘢， 即係張德江條線咯。 係啦， 張江 仲加句咧，就話大家要有心理準備咧，中美貿易戰咧，係需要持久戰嘅準備。係 OK， 呢個咧係講俾香港代表團聽嘅。 係 咁，即係講俾香港聽咧，就話唔會咁快結束咧。OK， 嗱，阿長毛，你頭先分析嘅咧，真係非常之有見地。我哋嘅觀眾聽到㗎啦，我哋嘅網民聽到㗎啦，你哋繼續睇我哋節目捐款嚇，同埋 share 我哋嘅節目。啊，不過咁。阿長毛，我覺得咧，你就好睇唔起中共中央，以至到老習習近平呢啲咁嘅嘢。如果係下邊咁樣作怪， 我慢慢同你講，其實一開始已經係錯啊。當林 有咩理由老習唔知？ 我話俾你聽，當林鄭月娥用陳同佳呢個案係台灣啊嘛。 嗯， 只有老習先至可以喺台灣出聲嘅。 係啊。 咁嗱，我話俾你聽，顯然未問過習近平，當佢用陳同佳呢個案。話要做呢樣嘢嘅時候，佢顯然冇問過習近平，佢都唔知道。講真，台灣一定要問習主席噶嘛？ 係， 佢係中共中央對台工作協調小組嘅組長啊。 嗯， 做皇帝先做得噶呢個。 嗯， 做儲君都唔得噶，做跟班梗係唔得啦。所以我話呢班人咧都唔知個水有幾深。你喂，而家你搞台灣喎？ 嗯， 你同台灣講喎，我要同你。互換條呢個 疑犯係 咁，台灣話我唔好啊，咁乘機就將中共一軍喎，唔好意思啊。 嗯， 喂，我覺得鄭月娥係咪傻咗啊？你最少都要問下你個 boss 啊。鄭月娥只係跟住阿習近平大約五尺喺度行狐假虎威嘅啫嘛，佢問唔到啊， 即係冇阿董當。 唔係，個問題好簡單， 可以直通江澤民。 老實講，你好簡單，你冇問過習近平，習近平係管台灣噶嘛？你都掂台灣。台灣有大把管道，民進都有陸委會，有呢個海基會，你特共產都有海協會，點解唔做得？ 嗯， 點解要你做啊？係咪先？你算乜嘢啊？佢真係踩屎嘅喎，不過而家逼住佢老細都跟埋去踩屎咁解嘅喎。 喂，咁喎，阿長毛，係啊，我哋開頭都奇怪啊，你林鄭有咩資格掂台灣嘅嘢？喺台灣問題你完全冇 say，OK？何況呢單嘢牽涉到全世界，即係外交層次，你更加冇 say。但係有乜理由中共中央主席唔係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會唔知道？而且件事一定係有醖釀嘅。嗱嗰日咧，記得咧，民建聯咧係同埋咧個受害人嘅家屬一齊出嚟開記者招待會，就相當之悲傷啊！依、這個悲傷係真實嘅。OK， 咁咧跟住啊。 唔係你唔明啊！呢 個林鄭就出嚟講話有同理心啊啲咁嘅嘢。 你埋唔到去個皇帝喺度，你識一個太監嘅小總管，你我太監小總管講嘅啫嘛。 嗯。 你李家超呢一班人，即係香港負責香港治安嘅人，唔多唔少喺業務上會同呢班有來往啊嘛。 嗯。 勾咗之後，佢咪同阿林鄭講，搞得掂噶啦。我識得就咁樣身邊嘅紅人。最少習近平會聽佢講嘅人，一定上咗天庭咁樣講噶嘛？你明唔明啊？ 喂， 你諗下，大陸有句説話咩啊？你後輩有你個婆婆係邊個？ 嗯， 個婆婆唔係等於太后啊哥，你個婆婆要聽太后講嗱，所以我覺得林鄭月娥佢點解會咁做咧？佢就覺得其實佢做咗出嚟之後咧。習近平會龍顏大悅啊嘛，嗱，我再講一次，老毛佢出賣佢老婆嘅光青，因為可能唔夠時間，我翻嚟先講。喂，你都未同個老習上床，老毛都會出賣佢自己老婆，佢首先話你有乜問題先？我啱講咩叫四人幫，點解會有四人幫嘅來源？你就知道老毛點解出賣佢自己老婆啦，哥。 OK， 系咪？你都未俾阿習寵幸過。 我知道你好想打佢哋，不過唔好打我，打錯咗人啦。 你喂，你明唔明啊？當日康生去介紹佢，介紹阿江青識老毛。 嗯， 跟住即以後都係康生同江青同老毛中間係有個傳話嘅。 嗯， 點解中央文革小組有康青有呢個康生？ 嗯， 就係、是、因為佢係同阿。阿藍平啊，即係話阿藍平，藍平即係江青，係佢介紹俾老毛噶嘛哥？ 嗯， 係咪山？佢係山東幫嚟噶嘛？ 佢係嗰陣時經營 dating service 啊 ，dating service 啊， 佢哋都係大特務。 OK，